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相信这首歌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那么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些中国风的歌曲吧。刚刚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周杰伦呢，他刚刚这首歌其实从最开始从《东方破》开始，《东方破》的时候他都已经在唱一些这种化用古诗词的这种词句了。而方文山在刚刚这首歌当中呢，一开始就确定了“天青色等烟雨”这句歌词，之后没有多久就顺手写下了副歌第二句“而我在等你”。这样美的一句歌词被周董唱出来，有一种婉转的东方韵味。中国风呢，就是在歌曲当中加入一些中国古代的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的音乐去唱出这种古典的味道，而唱法也非常多，曲风一般都是传统的东方演奏，加入一些东方的乐器，通曲呢都是比较婉转回环，有一种我们传统的东方的美感。所以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些中国风的歌曲吧。说到中国风的尝试，在刚刚听到这首歌是2007年的，但在同年的话，我记得胡彦斌有一首歌也是这样的中国风的曲风，而这首歌呢是当时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诀别诗》。而这首《诀别诗》也是当时他在中国风歌曲三部曲的一个结局。之前呢，他发布了像《红颜》这样的一个中国风的歌曲，所以《诀别诗》当中唱出了一个结尾的感觉，一种有病的杀气，也有一些庸俗，也有一些纯净的这样的感觉。 起当风起五月的战场，千军万马而独身闯，一生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长，你的笑活着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能屈人性命誓言之堂。诀别诗，两岸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把纸伞走在你的身旁。诀别诗，两岸三行，谁来为我黄泉路上唱，若我能死在笑活着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能屈人性命誓言之堂。诀别诗，两岸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

我今生何求为你，我今生何求为你。 这是转音歌姬黄龄和许嵩的一个合唱，这样的惊鸿一面也是要超出我们的想象。那这首歌有着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觉，有一种来自上海的黄龄有这种他转音的技巧，有一种摩登的感觉，而许嵩呢是一如既往的去创作他的古风歌曲，在歌曲当中唱的是前世的感情经历，但表达的却是今生的情感态度。其实许嵩是一个非常有创作才华的人，那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当年的羊年春晚，他创作了一首歌曲，是以游子归乡为主题，当时是交给张靓颖和张杰去共同演绎，但是在春晚第三次彩排的时候呢，这首歌没有通过，所以最后是无缘春晚。但这首歌张靓颖和张杰觉得非常的棒，所以想在过年的时候把这首歌录出来，就有了我们接下来会听到的这一首《燕归巢》。而这首歌呢，也是用词非常的考究，在讲的就是游子归乡的时候这一种心情吧。 雨后江岸天破晓，老舟新客知多少，远山衔竹林芳草，晨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 柳叶江间桃花浪，听舟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临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临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儿时的窗， 苍老的墙， 是否同换了方向？堂前的你和我， 相逢时会沉默， 还是会诉尽衷肠？ 山水间歌声回荡，每当思念的滚烫。 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临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别来无恙，你在心上。 时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经年又重圆如新，有人在马尾坡外的半夜时留三尺白绫，秋风吹散清晨的宿命，有人在干涸皲裂的池塘中建立一杯，用口中唾沫让彼此苏醒，有人在芳草萋萋的长亭外送情人远行，落日照着花蝶的我唱着钗头风，看世界风月几多愁，我打碎玉玲珑，相见别离都太匆匆，红颜霓裳未央宫中露出一点红，解忧人静默落红缎身中繁花一场梦，皲裂的池塘中建立一对，用口中唾沫让彼此苏醒，有人在芳草萋萋的长亭外送情人远行，落日照着我唱着钗头风，看世界风月几多愁，我打碎玉玲珑，相见别离都太匆匆，红颜霓裳未央宫中露出一点红，解忧人静默落红缎身中繁花一场梦，我唱完钗头风，叹多情自古早相逢，我这段锦芙蓉走过千年海两空空，一生飞絮几度春风长恨黄昏中，解忧寂寞 许长发还是痛，一阵飞絮激动，春风长恨欢无用，被愁绪长发还是痛。 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2006年的薛之谦，那个时候他刚刚尝试这样中国风的曲风，而听到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故事，最经典的就是刚刚这个钗头凤哈、这个本来是佳偶天成，最后却天意弄人，所以最后陆游和唐婉还是分开了。到底谁错谁瞒呢？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判断。还有一些典故，像破镜重圆，还有这个埋坡下三尺排林，还有长亭相送十八相送，这些典故都在刚刚的歌中去唱到了，也算是一个古典的这样一个经典的一个串烧吧。今天来听的就是这些中国风的歌曲，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一首歌来自戴荃，戴荃自从悟空横空出世之后就一直在我们视线当中。那其实在他做悟空这首歌之前呢，曾经做过一首歌，这首歌曾经被很多的网络歌手去翻唱，而直到戴荃成名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首湖光水色调就是戴荃去创作的。 一转，一转。

但是呢在音乐上没有合作，而当时通过沟通和交流之后表示愿意去等待看一下姚贝娜能不能录这首歌，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来自姚贝娜的《红颜劫》。而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的片头曲。在这里先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就是来听那些中国风的歌曲，那其实包括这首歌，包括很多的古风歌曲，可能更多的会出现在电视剧当中，因为电视剧带入的那种情感，那个年代感，更适合这种中国风或者古风的歌曲去传达。那像《甄嬛传》这样服道化都非常的专业、非常认真的这样的剧组，在后来包括到现在，我觉得并不多见这样的剧组。如果说上有个剧组非常认真的话，我觉得要提到的是《琅琊榜》这一部电视剧了。当时《琅琊榜》这部电视剧也是在大家的朋友圈啊，包括社交圈去进行刷屏，因为说当时这个胡歌去扮演的梅长苏，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契合的这样一个形象，可能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也可能是因为整部片子对于他来讲都是一种升华吧，所以由他来演绎的梅长苏让人印象深刻。而胡歌在这样的电视剧当中也演唱了一首主题曲，就是电视剧《琅琊榜》的那一首主题曲《风起时》。 乱世起青蓝，雪仍掩，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挥剑诀别红颜，不一曲却为豪气仍在冰溪，是破长夜天，昔年主公闭上空悬，征途望断江山如画，是我心眼。关山横槊，水可不颠。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孤影归途，不见烽烟。一笔千。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 时如梦，桃源真风火热，百战于野，我龙争旌旗啊，杀声如雷鸣，刀戟肆虐边境，擂江月，烛一亮，燃尽霜，剑指苍穹，荡九州，争天下。凝望着一骑绝尘世无双，吹散人间沙片若惊鸿，你欲扎眉间纱，芙蓉香静静烧光，岁月如梭， 一首《玉龙华胥引》来自刘惜君，这首歌刚刚唱出了一种以中国风为基调吧，有一种特别干净的感觉，而歌词当中有一点点悲伤，有一种在乱世江湖当中铁马金戈快意恩仇，还有这些镜花水月的爱恨纠葛。再听一首来自中国风的歌曲哈，这个演唱者也姓刘，叫做刘珂怡，之前那一首《半壶纱》也是被很多人评价非常的高。那在画家的笔下，有几簇的蔷薇繁花似锦，还有三两文竹清新脱俗，包括很多人喜欢画丹青。看到这些泼墨山水画之后呢，其实他们的背后是有那些大家看不到的聚散浮生，情深缘浅。而这一次刘珂怡所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这一首《墨痕》。 Thank you.

这一首歌是来自周深去演绎的《卷珠帘》，相信可能很多人听到更多的是霍尊的那个版本。那霍尊那个版本是当时他在2014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去演唱的，当时那一首歌是由霍尊去作曲。其实霍尊包括周深他们俩的声音都是有一点点和平常的男生的声线不太一样，所以有这种独特的味道，尤其在唱这些非常婉约的中国风歌曲的时候，韵味更加的明显。再来说一说霍尊，其实霍尊呢，他也是一个二次元的宅男，喜欢去看动漫，尤其对中国的动漫有着很大的兴趣。之后呢，有一首歌叫做《天行九歌》，当时这首歌的剧组去邀请他创作歌曲的时候，他就非常开心，所以说就去创作了一首有点中国风的《天行九歌》。不如我们来听一听这一种有着明确的历史格局、风格非常分明的这样的一首《天行九歌》。 人下平生缘，一夜扁舟连波烟，秋水墨色染，如见美人眼波涟。故人久未见，分饰煮酒杯未满，风长卷，轻将红袖挽。清君三尺剑，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三十年，繁华万里好江山。万千次安卷，迷雾遮掩心事高悬。万叹世千笔砚，天一字绝版，千金不此生何用声声叹，道不尽流年。看流沙聚散，回首天涯路远。英雄何用声声叹，断碑落残月。君不见青山，豪杰中华尘烟。三尺剑，烽火城头立肝胆。借君三十年，繁华万里好江山。万千次安卷，迷雾遮掩心事高悬。万叹世间笔砚，此生何用声声叹，道不尽流年。看流沙聚散，回首天涯路远。英雄何用声声叹，断碑落残月。君不见青山，豪杰中华尘烟。看流 少聚散，回首天涯路远，英雄何用声声叹，断碑落残垣，君不见青山，豪杰成花成烟。豪杰终结花尘烟。 这一首《天行九歌》，最初的时候片方是想让霍尊去唱一些有迷幻色彩，去迷幻阴郁这种感觉的，但当时霍尊自己在网上看到了播出的这几集动画片，就觉得整个故事的背景他已经了解到了，这种迷幻和神秘在动漫当中本身就已经有了，所以主题歌应该换一种更有历史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所以就创作了刚刚这一首《天行九歌》。那其实包括很多中国风在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多见，包括音乐，也包括服装、电影、广告等等，所以说希望能为你带去一丝清凉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